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3月23日，行会通过三隧分流，8月2日起，私家车行红隧、东隧收30元，西隧收60元。 首宗涉政府资助计划合谋案，竞委会申请审裁处私家罚款。 公立医院及院舍快速抗原测试要求本周六起撤销。 美国加息0.25厘，未来是否加息，亦考虑信贷收紧情况。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正日嚟到8:11，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我系萧乐文。寻日咧，政府就公布有关于三隧分流啊，三条过海隧道分流嘅收费方案，其中首阶段咧喺8月2日起就会开始实施啦。所谓633，即系话西隧私家车收费60元，红隧、东隧就系收30元。喺第二个嘅阶段嘅就会喺今年底之前啦，预计就会实施呢个唔同时段有唔同收费，就系话私家车喺朝早同埋下昼嘅繁忙时段咧就改为644，即系西隧系都系收60元，红隧、东隧就会系收40元。咁仲有一个叫一般时段啦，主要就系朝早嘅繁忙时间同埋下昼嘅繁忙时间之间嗰段时间咧，嗰个日间嘅时间咧就系收30元。夜晚去到通宵，即系过咗下昼嘅繁忙时间，去到通宵第二日朝早咧，就会系收20元咁。咁中间咧就系话繁忙时间同呢啲其他时间之间咧，有个叫过渡收费嘅安排啦。嗱，睇到唔同时段有一啲嘅差距，你同唔同意系达到一个可以分流嘅效果咧？1872311、1872311，有啲嘅商用车，包括巴士啊、小巴啊、货车等等咧，喺三隧分流嘅第二阶段咧，就系全日或一收50元嘅。會唔會有啲一啲揸開商用車嘅朋友都有呢個嘅意見咧？1872311都講下你嘅睇法。電話旁邊有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文斌，早晨。 早晨，蕭樂文。早晨，各位聽眾。 早晨，陳文斌。想先講咗咧，就係第一階段先嘅，8月2日收翻西隧嘅專營權之後咧，就實施呢個633嘅方案。西隧嚟講就會由而家75元啦，係降到係60元。咁另外東隧、紅隧就係、是。东隧嚟讲就由25元，同埋红隧20元咧，就系升到去30元嘅。633方案依家点睇？有啲乜嘢关注咧？又 嗱，当初咧喺第一阶段咨询期间咧，政府就话抛出方案就系633啦，即系西隧收翻之后咧就收60元，减15元，然之后咧就东隧同埋红隧都要加嘅。即系当其时我哋都系话，哇，点解收翻个西隧就要加其他隧道咧？咁如果係全日，無論你繁忙時間或者唔係繁忙時間咧，西隧都係收緊60元咧，咁當其時我哋就話哇好難支持喎、哦。咁政府都喺今次咧就係將佢第二階段要做不同時間不同收費嘅做法咧，就提前咗喺今年年底做。咁當中咧有啲時間就係20元啦。有啲時間咧就全部劃一嚇，亦都係收低啲嘅價錢。咁我哋覺得咧就個方向都正確嘅。咁但係咧嗰啲繁忙時段啦、又或者係即係將個最高峰加到40元，我哋覺得啲細節咧係需要調整嘅。 嗯，有邊啲細節你係最關注咧？或者達唔達到話鼓勵司機喺繁忙時段以外過海呢個嘅功效咧？又？ 其實個不同時間不同收費最主要個目標咧，就係希望鼓勵大家喺非繁忙時間出行，跟住咧繁忙時間咧，可能就盡量讓一啲巴士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可能好趕時間乘客咧，咁佢去行嘅。若果時間上面可以自己調節嘅話咧，咁就可以享受到一個比較低啲嘅隧道費。咁、個概念係咁樣嘅，但係而家咧就係7:30已經叫繁忙時間咧，咁就即係可能會令到大家覺得哇，咁我咪6:30出門口啊咁樣，咁就亦都將個早上嘅繁忙時間咧去到10:30啊，咁10:30咧對於有啲隧道嚟講咧，其實就唔係繁忙嘅啊，咁譬如話西隧咁樣，佢最繁忙時間咧係8:30至9:00鐘。佢嘅繁忙時間都係比較短嘅， 咁若果全部三條隧道或者繁忙時間咧，都係一樣咧，咁、就可能會令到西隧分流個作用咧未能夠發揮啦。咁、我哋建議咧，將個繁忙時間係按三條隧道有啲唔同咧，譬如話西隧咁咧，你係可以縮短啲。咁啊，喺非繁忙時間吸引到紅隧嘅車用西隧咧，咁亦都可以幫手分流其他車輛。夜晚咧就係個四點半已經叫繁忙時間，去到七點啦。咁我哋覺得可以適當推後啲，咁啊鼓勵啲駕駛人士咧，譬如話下晝可以早少少啊離開，咁就令到個即係車路咧可以係即係更加暢順一啲嘅。 嗯，頭先提到話係咪可以西隧嗰個繁忙時間再縮短一啲咧？咁其實而家西隧佢根據方案嚟講，佢個繁忙時間已經係短過紅隧、東隧噶啦。咁有啲講法又話反而係個資訊可能好混亂，唔同隧道個繁忙時間又唔同咁，會唔會有呢啲混亂出現咧？又？ 會有混亂出現嘅，因為初期尤其是我哋今年咧好多嘢改變啦，一方面就係收翻個西隧啦，另一方面就係實施不同即係不停車繳費啦，跟住過多幾個月咧就要實施不同時間不同收費咁樣，咁我相信係要有一個比較長嘅適應期嘅，咁但係咧我哋覺得個方向咧都係即係希望可以用呢個收費嘅差異咧嚟吸引大家唔同時間出行，甚至乎有時可能晏少少走，有時可能早少少出嚟咁樣，咁呢個辦法希望可以喺而家有限嘅資源隧道資源裏面咧。是可以即係分流到啦，咁最好嘅梗係起多條隧道啦，係咪？ 嗯，呢個就好長遠啦，即係如果第四條過海隧道咁，講嗰個價錢上面啦，就七點半前三條隧道劃一收費20蚊，咁跟住就逐步加到紅隧、東隧40蚊，西隧再高啲去到60蚊，十點三之後就慢慢降到去一般時段咧，叫做30蚊。嗱呢一個差距嚟講，係咪夠足以大到令到啲駕駛即係改變佢哋唔喺繁忙時段過海嘅呢個習慣咧？ 如果西隧由30去到60咧，的確係一個比較大嘅差距嘅。咁我相信嗰個吸引力都係有嘅。咁但係紅隧同埋東隧啦，咁而家其實係夾硬將佢扯高咗個價錢啦。咁如果20去到40蚊，咁如果去到40蚊嘅時候，紅隧同西隧都係差唔多差20蚊嘅話咧，咁有可能咧就會令到有啲車就擠咗過嚟西隧，咁可能會令到西隧係比而家係更加塞嘅，因為佢嗰個收費差距咧就同紅隧係只係差20蚊，咁可能會暢順啲，因為西隧有三條線啊嘛，咁就會令到即係西隧可能會比較擠塞嘅。 嗯，但比較擠塞會唔會都預計其實可能個車龍會長幾多，或者今次政府有冇交代到咧相關呢啲數字西隧？ 佢就冇交代到車龍會長幾多，不過對於紅隧啊嗰啲嚟講咧，佢哋就期望個車龍咧可以短啲。咁主要短咗個車龍咧，就係防止塞咗九龍嘅其他道路，咁令到其他道路咧嗰個交通可以暢順翻啲嘅。 禮拜日和公眾假期個又有些不同，就說在交通流量比較大的早上10:30至到下午7:30之間9個小時收25元，其他時間收20元，這個差距是差5元，你覺得有沒有需要都要分兩個時段呢？ 其實我覺得就差5元就沒什麼為的，因為你又要車住幾多個時間，咁總言之咧，你星期六日即係唔係話好繁忙嘅，亦都係即係盡量希望係讓市民咧係享受一個比較平啲嘅隧道費咧。咁其實我認為劃120蚊已經可以解決㗎啦。咁但係今次咧，我哋覺得佢就即係都聽咗我哋意見啦，就喺夜晚收20蚊咧，呢個做法我哋覺得可取嘅，因為你朝頭早可能收貴咗，你夜晚收翻平啲咧，咁對大家都有即係方案變成大家都有啲好處啦。咁亦都可以鼓勵咗啲人喺非繁忙時間出行，譬如話有時送貨嘅時候咧，即係喺嗰段時間可能會鬆動啲咁樣。 嗯，商用车方面咧，划一话喺第二阶段啦，全日划一收系50蚊嘅三条隧道都，这个有冇啲听到业界嘅睇法咧？觉 得其实划一收费咧，对于搵食车就未必系好着数嘅，因为而家有啲搵食车咧，佢又分唔同类别啦，咁唔同类别兼夹咧系收嘅价钱都系唔同，譬如话红隧咧搵食车系平啲嘅，咁而家一收咧就收到去即系50蚊啦，咁比起佢原先收費咧，可能係仲貴咗嘅。咁就我覺得揾食車本身喺夜晚咧，都應該係收翻20蚊 啊，就唔應該係全日劃一係50蚊。咁你令到咧揾食車，究竟我會唔會係將過海送貨嘅時間改為夜晚？啊，如果係能夠善用夜晚時間送一啲貨啊，或者係做一啲可以調節嘅時間咧，咁會有鼓勵嘅作用咯。咁而家全日50蚊咧，咁變相有啲車係會被加價嘅。 OK， 好啊，唔该晒陈恒斌，同你倾到呢度先。陈恒斌就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头先就讲到三隧分流啊，分两个阶段，八月二号就系实施呢个633方案，去到第二个阶段就会系预计今年底之前啦，实施个唔同时段、唔同收费，其中私家车朝早同埋夜晚嘅繁忙时间就系西隧60蚊啦，红隧、东隧就系去到40蚊嘅，有冇一啲嘅分流作用？尤其是分流到繁忙时间嘅车流咧？18723一讲下你嘅睇法。休息一阵。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看到就紧的了，网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千禧年代。 继续千禧年代的时间啦，咁啊，有关于新一期的消费券计划啦，其中3000蚊咧就会在下个月的16号咧系发放嘅咁。我見到都話有部分人咧，如果係之前用八達通咧，係拎開消費券嘅人士咧，可能咧佢就已經退咗之前拎開嗰一張八達通啦，但係就話未更新翻咧拎呢一個嘅消費券嘅帳户嘅手續嘅。咁其實咧都有一啲嘅限期要做，有啲手續要做嘅咁。究竟要做啲咩咧？如果唔做嘅時候有啲咩影響咧？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財政司司長財政司司長私人辦公室政策統籌主任李文成，早晨。 是早晨，蕭生，各位听众。 早晨，李文成，可唔可以讲下系咪都留意到有一啲人士系之前用八达通拎消费券嘅，咁但系就未做一啲嘅更新手续嘅，有啲咩问题咧？有几多呢啲人咧？又 系啊，冇错，蕭生，我哋其实而家留意到咧，据我哋个记录显示咧，而家目前咧系大概有20000位市民啦，佢哋系将佢哋旧年登记咗领取消费券嘅八达通卡咧系退回咗俾八达通公司啦，但系咧就冇更改佢哋嗰個記錄，咁所以咧，其實如果佢哋冇更改佢哋嚟緊，即係話將會收券嗰張八達通嘅記錄咧，佢哋4月16号就未必可以及時咧收到第一期嗰個消費券。 嗯，所謂更改記錄其實係要做啲乜嘢嘅？ 其實更改記錄咧，主要就係話佢舊年喺嗰個消費券計劃嘅時候咧，佢登記咗一張八達通卡，係用嗰張八達通卡嗰個帳户咧去收我哋嘅消費券啦。咁佢退回咗嗰張消費券之後咧，即係話佢而家手上冇一張退回咗嗰張八達通卡之後咧，即係話佢而家手上冇一張八達通卡咧生效嘅去領取新一期嘅消費券。咁佢咧就係需要去秘書處啦，消費券嘅秘書處啦，更改個另一張八達通卡嘅另一個帳户啦嚇，咁咧就係用新嗰張八達通卡去收取4月16号新一期嘅消費券。咁其實更改嗰個方法主要有3个途徑啦。首先咧，佢係可以透過消費券嗰個網站嘅連結去更改啦。第二咧，佢可以從消費券網站嗰度下載啦，或者致電消費券熱線18500去索取一張更改登記記錄嘅申請表格啦。填好咗之後咧，就郵寄翻去秘書處。咁如果喺本地投寄咧，係唔需要廉郵票嘅。咁第三咧，如果需要職員協助辦理咧，佢哋亦都可以親臨我哋8间喺港九新界各區都有嘅一啲臨時嘅服務中心啦。咁據我哋開咗呢啲臨時服務中心之後的情況睇咧，其實咧一般市民咧，佢哋嚟到之後咧都唔使排隊，亦都可以喺10至15分钟之內咧係完成嗰、那個更改登記嗰個手續嘅。咁但我都喺想呢度借呢個機會強調啦。咁其實係對於絕大部分嘅市民嚟講咧，如果佢哋舊年攞消費券嗰張八達通卡係仍然係喺度冇退翻，冇唔見到冇失效咧，其實佢哋4月16号第一期消費券咧可以係繼續用翻舊嗰張八達通卡。攞系唔需要办理任何手续嘅。 头先你话喺个网站连结啦，可以系就已经系做到呢一个更改记录嘅动作，可唔可以都讲下个网站系点啊？同埋头先讲话有8间嘅一啲服务中心嘅，人哋点样知道喺边度咧？系咪都系上网睇到嘅？ 是没错、他其实、第一、可以上网看到我们八间、服务中心的地址啦、第二呢其实、如果啲长者唔知呢佢打去、如果啲市民唔知呢佢、可以打去我哋18500查询啦、或者到、任何民政事务处亦都可以查询到。咁、okay. 另外呢其实呢一排我哋亦都会陆续呢有一啲一啲宣传品啦一啲广告啊咁喺上面呢我哋都有列出嘅。咁我哋消费券网站嗰、那个网址呢就係、是、www.consumptionvoucher 係 consumption voucher 一个字係 dot 跟住 gov.hk 嘅。 Okay.我想知道家人可唔可以帮，譬如有啲长仔未必识得系用呢啲渠道去更改记录嘅，家人帮手得唔得嘅咧？ 系当然可以嘅，咁即系如果有 即系去亲身上中心都可以代诶、 同意之下啦，咁、当然啲家人可以即系陪同个长者系即系一齐可以喺个网站度更改啦。咁、而事实上我哋睇到而家我哋处理。個嘅一啲更改記錄咧，其實大部分咧係大概都有超過60%咧，其實都係透過網站處理嘅。 我意思譬如屋企人可唔可以代辦咧？上中心幫佢代辦得唔得㗎？可唔可以咁嘅？ 上中心就因為我哋都要做翻一個身份嘅核實啦，咁、所以可能就話如果啲長者係需要家人嘅協助咧、可能都要即係家人陪同呢位長者一齊上去啦。咁、我哋去到咧、就會要核對翻呢位長者嘅身份證啦。 我想問，如果喺3月29日呢個期之前係未做呢個手續嘅，係咪都會影響佢哋攞唔到第一期嘅消費券嗰個時間咧？即係之後都會攞得翻嘅，係咪咁嘅？ 是没错如果市民呢当然啦我们都呼吁他们可以希望在3月29号这个日期之前去办妥这些手续啦如果他们需要更改这个收消费券的八达通的账户记录。那如果他们真的啦因为有些原因在3月29日之前呢是不能够办妥呢那其实都不需要过分担心那在这个日期之后我哋繼續咧係可以即係同我哋入一啲更改嘅申請，咁、我哋亦都一定咧會同呢啲支付工具嘅營辦商咧去盡快處理啦。咁、如果唔係遲得太多咧，其實我哋都會即係盡量啦嚇，盡量希望咧都係仍然可以4月16日係發放到消費券俾啲市民啦。咁如果稍微遲咗多咗少少趕唔及4月16日嘅，亦都唔緊要。一般嚟講咧如果市民可以成功辦理嗰個更新手續之後咧，咁、其實我哋2个礼拜之內或者好多時都更早咧， okay. 其實就已經可以發放到消費券俾嗰啲市民噶啦、 另外就係有一啲點解會退八達通卡嘅人士咧，就可能係啲長者攞咗呢個樂遊卡，可以想享有一個2蚊優惠咁嘅，佢哋要更新資料嗰個做法係咪有啲唔同㗎都？ 佢哋呢一类嘅长者咧，其实一样可以用头先我讲嗰三种办法更新。咁、但系为咗方便呢一啲长者咧，因为我哋知道为数不少嘅长者都申领咗乐游卡啦，亦都可能好多长者早排佢申领咗乐游卡之后咧，就退翻佢原本舊嗰張八達通卡啦，咁我哋為咗方便啲長者咧，其實我哋特別同八達通公司咧就安排咗一個電話熱線啦。咁其實呢啲長者咧，佢只需要致電呢個電話熱線，咁八達通公司嘅職員咧就可以喺呢個電話熱線嗰度咧係同啲長者咧係辦理呢個更改嘅手續，即係話咧將佢哋舊嗰張八達通卡領取消費券呢一個咁嘅登記咧，就轉去佢哋新嗰張樂遊卡嗰度。咁八達通嗰個熱線咧就係2969588。 OK， 就最後一分鐘到啫。我想知道，因為而家樂遊卡就係分緊唔同嘅階段為啲長者辦申請咧，會唔會有一個情況就係第一個階段就係用翻原本張八達通，咁之後佢哋申請嘅樂遊卡又可以第二階段用樂遊卡，可唔可以咁嘅咧？半分鐘到啫，得翻。 我哋而家系处理紧我哋第一期4月16日嗰个消费券发放啦。咁到第二期嘅时候咧，其实我哋会系容许啲市民咧系更改储值支付工具嘅。咁当然到时咧，除咗即系话更改储值支付工具之外咧，如果长者想转另一张八达通卡攞，亦都可以办理嘅。 OK， 好啊，唔该晒李文成，同你倾到呢度。李文成咧就系财政司司长私人办公室政策统筹主任啊，讲到就系留意翻啦，如果系。 退咗八达通，而之前嗰张八达通系用嚟拎呢个消费券嘅话咧，做一啲手续噶，要包括网上咧邮寄或者系去到临时服务中心咧做一啲嘅更新嘅记录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71岁女子死亡。昨晚八点几，一架重型货车沿住排头街往沙田乡市会路方向行驶，当驶至近排头村嘅时候，据报失控撞向一名正在过路嘅71岁女子。女子头部同脚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威尔斯医院，伤重不治。重型货车的63岁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美国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经过连续两日会议之后，一致决定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升至 4.75 至5厘。不过会后声明提到，一些额外的政策收紧可能是适当的做法，一改以往持续加息可能是合适的措辞。聲明又指出，美國銀行系統穩健而且具韌性，近期的市場發展可能導致家庭和企業信貸條件收緊，對經濟活動、招聘和通脹造成壓力，至於影響程度仍然不確定。主席鮑威爾在記者會上承認，政策會議上有考慮過因為銀行倒閉事件而不加息。他說較早時的經濟數據反映可能需要更大幅度加息，但事件導致信貸條件收緊，原則上已經相當於聯儲局的工作。他指出，未來是否需要進一步加息，視乎經濟數據，特別是信貸收緊、實際和預期情況。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俄罗斯进行的国事访问，并且回到北京。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向随行记者总结这次访问的时候说，两国元首之间的高度互信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了战略引领和有力政治保障。双方重新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共同抵御外部势力干涉内政图谋。俄方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举措。秦刚说，作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关系如何发展关乎全球战略稳定与安全，关乎未来世界格局演变。国际形势越是复杂，中俄加强沟通协作的必要性就越突出。日前声称会在星期二被捕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至今仍然未被检察部门提出起诉。外电引述执法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纽约曼哈顿大陪审团未有好似预期在当地星期三开会讨论案件的检控证据，未知道原因。据报大陪审团每个星期开会三次，预料最快星期四会重新开会。特朗普被指在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透过私人律师科恩向成人电影女星丹尼尔斯支付$130,000暗口费，要求对方不要公开两人曾经发生性关系。特朗普一直否认指控，若果他被起诉，将会成为首位被指控犯罪的前总统。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295点，跌17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31.06，瑞士法郎0.917，加元1.371，人民币6.881，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1.48美元，卖出1,971.7美元。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段，咁头先讲到关于三岁分流啦，分两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八月二号开始实施啊，咁第二个阶段咧就预计今年年底实施，唔同时段唔同收费，其中私家车喺朝早同埋下昼嘅繁忙时段咧就系所谓六四四，即系喺西隧咧就60蚊，咁啊红隧东隧咧就系40蚊嘅。唔同時段有一啲嘅收費上面嘅差距，你自己點睇？1872311，1872311，呢個講緊私家車嘅啫。不如如果啲商用車嚟講咧，三歲分流喺次階段啦，第二階段實施之後咧，全日劃一收費50蚊嘅，又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預計咧呢一個嘅草案咧就會去到下個禮拜三咧係提交立法會嗰度首讀噶啦。請位嘉賓同我哋詳細講下唔同嘅一啲細節啦嚇。運輸署署長羅淑佩，早晨。 早晨，樂文，早晨，大家。 早晨，早晨，署长。头先讲到，先讲，譬如第一阶段啦，就系八月开始实施噶啦，八月二号，所谓633方案咁，即系话西隧咧私家车收费由而家75蚊啦，降到系60蚊；红隧、东隧就由分别由而家20、25蚊，就加到30蚊。呢一个嘅水平系点定，同埋希望有一啲乜嘢嘅目的啊达到咧？又 系我哋咧喺去年年底宣布嗰个633方案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讲咗系一个两步走嘅方案嚟嘅。633行先，咁有幾個好處嘅。第一，我哋今年八月咧就收翻西隧嘅時候，我哋係會有新嘅管理公司啦。咁咧就已經係一個改變。咁然之後咧，我哋亦都咧係大家普遍係都期望我哋咧係對西隧咧有個即係即時嘅減價。咁呢個係第二個我哋希望可以回應到啦。咁第三個咧，我哋亦都會喺西隧嗰度咧去行二通行啦。咁雖然到時咧二通行咧已經係落地咗一段時間，西隧咧應該會係第六條去行通行嘅隧道，但係咧仍然都係大家會有個適應啦。咁所以咧，我哋喺633咧亦都會睇埋即係個車輛嗰個流量啊咁樣先至行第二階段嘅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呢、這個我哋去年11月咧已經係咁樣公布㗎啦。咁、 okay. 今年我哋而家推出呢個方案咧，就係、是、有兩樣嘢。第一，我哋咧確定咗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嗰個收費嘅方案，亦都等大家見到咧，除咗繁忙時間之外咧，喺一般時段同埋非繁忙時段咧，我哋嗰個即係收費係點？特別咧，夜晚嘅非繁忙時段嗰個優惠係去到邊一度？咁另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而家講咧快咗啦，我哋今年嘅年底之前，我哋會行第二階段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咁呢個都係回應咗大家上次咧喺立法會同埋喺即係社會上面俾我哋嘅一個即係建議咧。 头先讲到啦，不同时段不同收费咁啊，其中见到就话繁忙时段咧，就星期一至六啦，朝早就7:30开始收费，会慢慢系逐步上调到繁忙时段嘅水平啦，去到10:30就慢慢回落啦，咁下昼就4:30开始慢慢升啦，去到7:00啊开始回落啦。点定呢个繁忙时段呢？因为有啲议员都提到话，系咪太长咧？同实际真系交通上面嘅繁忙时段系咪有一啲嘅落差，有啲差别喺度咧？又？ 我哋过往咧讲个繁忙时段咧，一般嚟讲，我哋就话朝头早嘅7-10，下午嘅5-8系6个钟头嘅。呢、這个运输署沿用咗多年，大家都有啲印象嘅。我哋去年去讲话，即系繁忙时段如果行嗰、那个不同时段不同收费咧，有啲朋友都会问你哋嗰个所谓繁忙时间点定义？我哋大体上咧都系跟翻呢个传统嘅定义嘅。咁但系我哋听咗大家嘅声音嘅，其实包括陈恒斌议员嗰个声音咧，我哋都系听到咧，就系话你可唔可以因应个实际情况尽量缩短啊？咁呢个我哋有做，所以咧今次大家其实如果仔细睇我哋嘅方案咧，其实喺西隧咧，我哋真真正正系即系所谓繁忙时段收足60蚊咧，其实系2个钟头嘅啫。兩個鐘頭，因為我哋都真係見到咧，西隧因為佢亦都係比較闊啦，有3條嘅行車線，佢個空間係比較大一啲嘅。咁而紅隧同埋東隧咧，其實我哋真係去到40蚊嘅繁忙時間嘅收費咧，係2.5个钟头。朝早2.5个钟头，下昼亦都系5个钟嘅啫，咁亦都比我哋一路传统上认知嗰个繁忙时段咧系短咗嘅。咁至于前前后后，譬如话系咪7:30定系系咪10:30咁样呢一啲咧，我哋都系根据我哋一段时间嘅实际观察见到啦。我相信大家而家其实过海都有个感受，但系咧我哋亦都乐意咧听大家即系睇一睇大家。那個諗法是怎樣啦，或者我們再看個交通數據。不過現時來講，我們觀察了這麼久，這個都有一定的實 實際嘅根據嘅。 嗯嗯，舉個例，頭先講到嗰個情況啦，上週繁忙時段喺西隧嚟講，其實就8:08至10:03嘅，咁而另外兩條隧道啦，東隧同埋紅隧咧，喺第二個方案呢個不同時段嘅收費嚟講咧，就係7:48就是朝早的开始繁忙时段去到10:23，咁有一少少的差异咧喺个时间上面。咁另一个头先就讲到就系话，除咗话有差异都是因应咗实际情况之外，有啲讲法就话西隧繁忙时段同另外两条隧道繁忙时段又唔同嘅，会唔会都令到啲司机又有啲混乱啦？喺接收呢啲资讯方面，呢、這个有冇听到呢？又 其實現時的三條過海隧道呢都是有不同的收費的，咁、所以呢我相信呢香港人真係好醒目好叻㗎，呢個我一啲都唔低估、所以大家呢喺而家未有實戰經驗之前呢就咁俾一堆數字呢係會有一啲唔清晰，或者話我好難記，但其實大家呢只需要記住四粒數㗎啫，就係7:30之前過所有的過海隧道都是20元的。7:30之后呢每2元两分钟咁样升上去。又唔系话7:30即刻变成40元嘅，大家冇需要有呢个担心嘅。咁然之后呢10:15开始就系、是、所有隧道呢都开始呢每2元两分钟咁去落价，最终系会落到30元嘅。咁、而夜晚系都系一样啦，4:30开始我哋会每2元两分钟咁升，然之后呢去到9:00就每2元2分鐘咁落、記住呢四粒數呢其實就會好清楚，因為呢過往大家可能又話喂我驚我埋到去嗰個收費亭度，我究竟攞幾多蚊出嚟先至可以過得到，咁但係大家將來用咗易通行呢咁就冇呢個擔心啦，你就會係可以好爽快咁就已經可以過咗海啦。 OK， 頭先又講到啦，7:30前就平啲，7:30後就慢慢升啦，去到一個繁忙時間啦。咁會唔會有一個效果就係、7:30前其實會再塞咗咧，個車龍又長咗咧？另外我見有啲揸車人士就話，下晝個繁忙時間咧就去到7:00，咁會唔會擔心變咗個高峰期咧就延長到7:00之後，大家等平啲先過海啦？咁係咪呢個都係預期咧？呢個係。 大家咧都同我哋提，每次我哋做隧道调整方案咧，都有好多嘅唔同嘅建议俾我哋，非常有用嘅。大家譬如可能话我哋愿意咧早少少出门口，翻去office 先至食早餐，咁呢个系一种啦。有啲朋友就话唔系嘅，我点样都会行翻繁忙时间，我宁愿你加到几多钱我都会行噶啦。咁有一啲朋友咧就话我夜晚黑其实选择大啲，朝头早可能我都唔系好多选择，我都系要。所謂即係接受嚇朝早嘅繁忙時間，但我夜晚有得揀喎。我其實夜晚夜少少，做耐少少嘢，或者我係同朋友飲杯嘢，我去買啲嘢，然之後咧我就可以享受一個平啲咧就好啦。我哋呢個方案咧，我哋希望可以都處理到呢啲方方面面嘅建議嘅。首先就係我哋喺7:30之前，如果大家願意早少少嘅出門口，其實你可以爽啲咁翻工。咁我都話有陣時我哋翻到去咧，如果早啲嘅時候咧，可以輕鬆嘅即係不論係食早餐啦，或者睇翻啲上一晚嘅電郵啦，或者係睇翻啲即係要處理嘅文件啊、單據啊，又或者係處理一下啲貨運啊，都係好嘅。咁夜晚黑嘅時候咧，其實如果你朝頭早係繁忙時間，如果能夠唔揸車過海咧，夜晚黑個繁忙時段就唔影響你啦。但是就算你朝头早揸咗车过海，夜晚黑有多啲嘅时间，我哋喺7:00-7:30之后呢其实都仲係好早嘅，大家都系即係可以有好多嘅空间呢去选择最适合你嘅驾驶时间。咁、会唔会多咗车呢？咁但係我哋亦都唔好忘记一样嘢，就係、我哋而家去到即係傍晚高峰期过咗之后呢，其实大家睇到西隧呢係有好大嘅空间嘅。我哋今次做呢一样嘢呢，亦都系希望最大程度上将西隧嘅价钱同埋空间呢係去还返俾市民去享用。咁所以你见到我哋今次西隧呢嗰、那个即係嗰个隧道费有相当大嘅减幅，特别系喺繁忙时间以外。同埋呢我哋都应该呢要处理返嗰个西隧呢长期嘅流量系偏低嘅问题。 嗯，這個明白，但我意思就是從 會有這個方向， 從整體看你們這個有沒有一些模型計算過，就是估算可能日後那個即日後那個繁忙時間呢是前或者後那個的即擠塞的情況會是加劇了嚴重了，有沒有評估過這個問題？ 當然有做過評估，所以呢我們今次其實定這些時間，有些人都說為什麼你們有些特別，為什麼你們會是即是10:15，為什麼不去到10:00，那就一刀切了它就算了，都是我們呢經過幾樣東西的。我們有我們的交通運輸模型， 嗰、那個即係評估啦，佢模擬咗出嚟啦。我哋有我哋喺交通習慣調查，我哋去年訪問咗35,000住户咧，係、 okay. 去問佢哋嘅出行習慣。咁、 嗯、 呢、這個都係實際嘅大家嘅經驗。咁另外再我哋都同運輸業界啊，同埋好多車主啊、司機嘅團體啊，都有商量呢一個方案嘅時候咧，佢哋俾咗好多唔同嘅意見， 嗯、 我哋綜合咗之後咧，我哋得出呢、這、一個。咁如果有需要調整的話咧， okay. 我哋喺今次嘅建議裏面有個微調嘅機制嘅、 嗯， 就賦權運輸署長咧可以有個微調喺法例容許嘅空間底下有個微調。咁我哋都比起以往可能每次要調整呢個咧都係一件大事，要搞好耐咧， okay. 我哋以後會有一個好彈性嘅空間去調整啦、 嗯嗯。有啲人關心即係繁忙時段同非繁忙時段或者一般時段之間嗰個收費差距係咪夠咧？西隧就似乎係大啲嘅，咁、嗯、但係紅隧、東隧，譬如紅隧、東隧嚟講，繁忙時段40元，但係一般時段咧就即係日間嗰個時間咧，一般時段就係30元。咁有啲就話呢個差距唔係好大，係咪真係可以減到一啲嘅車流去唔喺繁忙時段過咧？咁呢個點睇咧？又？ 我諗咧，即係大家日間繁忙時段嗰度咧，即係我哋都要小心，唔好大家俾我哋一個提醒咧，我哋係好記住嘅，就唔好令到啲隧道咧，即係日間都仲塞咗，咁所以我哋日間嗰度咧，亦都唔可以有一個太大嘅即係跌幅啊，唔可以去到即係非繁忙咁樣。咁但係咧，同一時間大家亦都咧，其實加隧道費，我哋當然要好小心啦，亦都唔可以話我哋再加多啲啦。咁喺咁嘅情形底下咧，我哋而家覺得20元呢一個咧，我哋喺我哋頭先講嘅交通運輸嗰個出行習慣調查嗰度咧，大家普遍駕駛人士咧，俾我哋嘅答案就係、是，如果你個調整或者嗰、那個分別係喺大概20元至30元咧，其實大家就係嗰個出行習慣會改變。咁、 嗯、 我哋其實而家主要咧，希望壓抑咗個繁忙時段嘅車流。其實非繁忙時段，如果大家揸車出嚟咧，我哋係即係樂見嘅，因為都大家可以即係爽下啦，所謂揸架車出嚟一家大細去玩下，或者同女朋友拍下拖啊咁樣啦。咁但係喺繁忙時段咧，的確我哋已經超出咗個設計容量，同、 okay. 埋我哋公交方面咧，其實仲可以，如果隧道唔塞車咁嚴重嘅話咧、嗯，我哋係有改善嘅空間，我哋嘅巴士可以加得多啲，甚至咧巴士多啲嘅時候咧，大家有位坐、嗯、其實舒服咗咧，咁其實願意乘坐公交嗰個誘因大咗啦。 嗯，夜晚嘅非繁忙時段咧，我見咗過咗繁忙時段之後，西隧嚟講，其實私家車就60元降到20元嘅，東隧、紅隧就40元降到20元嘅咁、嗯。我見有啲嘅講法話，會唔會都成個呢個非繁忙時段其實褪後啲先開始啊？譬如11點夜晚11點先至開始，就去到第二朝7點，都可以減少到夜晚一啲私家車嘅流量，咁整體嘅流量都可以減少啲。呢、這個有冇需要咧？係即係喺個夜晚嗰個非繁忙時段嘅用嗰、那個時間嗰度。 我諗大家如果夜晚黑有出街去觀察嘅話咧，大家有用唔妥隧道咧，你都會見到一個狀況嘅，就係、是、咧過咗夜晚黑放工嘅繁忙時間之後咧，其實西隧甚至乎東隧咧，其實嗰、那個情況都係理想或者係都可以好暢通嘅，但係紅隧咧的確確咧就係、是、好多時候都塞嘅。譬如甚至夜晚黑10:30、11:00散酒席、散演唱會，其實就好塞噶啦咁樣。呢、這個我哋都觀察到，無形亦都見到嘅。咁、 嗯、 但係呢個其實好大嘅原因就係因為紅隧現在係最方便嘅隧道，但係佢亦都係特別平嘅嗰一條隧道。咁、 嗯、 所以大家咧就喺夜晚黑嘅時候塞車，但係唔係話塞成個鐘咁長嘅車，所以都好願意。因為為咗慳錢，覺得需要選擇，咁就去選擇呢條路。 Okay. 如果我係將來喺非繁忙嘅時候，三條隧道係劃一都係收20元，即係話紅隧現在嗰個收費嘅時候咧， okay. 其實就無需要再特別選擇紅隧啦。 嗯嗯。另外，我想問禮拜日同埋公眾 可以用盡咯。 OK， 禮拜日同埋公眾假期嗰個情況，我就見分兩個時段啦。咁就係朝早10:30至到夜晚7:30呢9個鐘咧就收20元、 嗯， 其他時段就收20元。差距差5元啫，同埋嗰個時段都幾長嘅咁。點解要咁樣都要分咧？有冇一個所謂分流作用喺度咧？如果差5元嘅話， 我哋喺個模型度同埋喺即係我哋嘅即係同大家傾嘅時候咧，都見到 星期日呢的確在早啲嘅時間是會少啲車嘅，甚至我哋的士朋友呢都係話俾我哋聽，朝頭早呢都係飲早茶同埋返假會比較多啲啦，其他時間呢一早呢都係靜嘅。咁、而去到夜晚黑嘅時候呢，大家當然亦都即係出咗嚟食飯之後，或者係食完飯呢就會返屋企啦咁樣。咁我哋見到呢的確係會都有個差別嘅。一早一晚係會少啲人，咁但係咧日頭嘅時候，可能一家大細咧就出嚟去下郊遊啊，去下公園啊，去下 shopping 啊咁，咁、所以都係圍住咧有一個繁忙同埋非繁忙，咁就令到大家都係少少都好啦， okay. 有個鼓勵，早少少出門、或者係夜少少翻去咁樣。 我見尋日咧，處長你哋都有講到話，第二階段實施咗之後咧，就繁忙時段控隧。外面加士居道一带的车龙可以减到1至1.5公里等等啦，咁啊东隧都有啲减啦。可唔可以讲下，除咗话减个车龙之外，整体嗰个过隧道嘅时间有冇一啲数据同大家讲下？ 我都见到嘅，今日有啲媒体咧都讲话我哋拒绝透露，其实就唔系嘅。我谂我清楚啲，借你少少时间讲一讲。因为咧，其实譬如红隧咁先算啦，其实系有7个唔同嘅入口位咧，都可以去到红隧个收费广场。然后咧，佢就会出嚟咧，就去到唔同嘅地方。咁东隧咧就都有多啲嘅，但系就冇咁多。西隧就比较直接。咁同埋我哋因为今次讲嘅咧系3条嘅过海隧道，亦都咧好重要。我亦都见到以前。以前又可以讲到，而家又即系你哋对时间嗰度好似唔系几即系讲到啊咁。就因为我哋而家行咗不同时段不同收费，咁所以咧我哋都需要第一系个时间去睇睇大家嗰个驾驶行为，嗰、个模式会唔会有好即系根本性嘅改变啦。第二样嘢，3条唔同嘅隧道，其实每条隧道咧你要过海都系讲紧2分钟左右嘅时间嘅啫。咁但系大家嘅目的地系好唔同嘅。譬如话我哋讲一条隧道咁先算啦，将军澳出嚟去观塘或者去过海，咁我哋会讲得到。但系呢一个3条隧道咧，唔同嘅目的地百川汇流，所以我就话，如果我贸然讲话可以悭到几多分钟咧，可能会大家仲即系唔同嘅地方，可能未必有呢个时间，仲唔系咁清晰。Okay. 但系我哋讲车龙咧，譬如加士居道天桥1至1.5公里咧，呢、个我哋系期望，亦都系相信系可以做到。咁呢个大家就具体会谂到，即系嗰个好处喺边一度啦。 我想讲下商用车，因为巴士、小巴、货车、商用车呢啲咧，就系话喺第二阶段实施30分流之后咧，全日划一收费50蚊嘅。有冇听到啲意见咧？有啲就小巴，尤其小巴就大反应啲，好似就话。唔公平啦，其中話提到就係話點解小巴同埋巴士收費一樣，但係佢哋客量唔同嘅喎，成本又一樣咁高咧。另外就係對乘客嘅負擔啦，話可能都要加價喎，尤其是喺小巴方面，紅隧而家收10蚊嘅啫，以後加價到50蚊係成4倍嘅咁，點睇呢啲咧又？ 嗱，我首先想講咧，我哋喺紅隧嗰方面咧，嗰、那個小巴咧，其實呢個10蚊呢一個咧係即係39年前嘅即係一個收費，但唔係話一次就要加，而係話咧，其實我哋睇翻其他兩條隧道咧，嗰、那個小巴嘅收費咧都係唔同嘅。咁而家譬如今天西隧嘅小巴可能係講緊收緊85蚊嘅，咁而即係東隧咧都收緊38蚊，個平均數係46蚊。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如果3條隧道都係收50蚊咧，平均數嚟計咧，我哋其實都係講緊4蚊嘅增幅。咁依個已經係即係幾十年來咁樣樣，我哋去處理呢一件事。我見到嘅小巴商會話，特別係佢哋可能有一啲嘅即係夜晚黑過海嘅線。佢哋而家都唔敢開好多夜晚黑嘅線，或者係即係紅隧夜晚黑都塞㗎啦，咁所以咧，即係佢哋都嗰個路線嘅選擇可能少咗啦，咁但係我哋而家行我哋嘅方案，如果係能夠善用到西隧嘅空間嘅話咧，有好多嘅車可能未必係小巴，但係佢可以分流咗去即係西隧。嘅嗰方面啦嘅時候咧，其實紅隧咧會暢通咗。咁我諗對於大家唔好忘記塞車咧，其實對於不論個駕駛者嘅成本、油耗或者係個乘客佢個時間成本 對於我哋嗰個排污嘅成本，其實咧都係有一個社會成本喺度嘅。 Okay. 如果能夠減少塞車，大家都有好處。咁當然啦，如果佢哋話佢哋路線嗰度要調整嘅話，咁我相信咧，其實大家嗰個運作咧都會係好靈活嘅。咁亦都可以睇到即係點樣去處理咧，就會有更加多嘅商機咯。 Okay, okay. 我見上年嘅立法會文件就提到貨車呢啲商用車咧係支援各類經濟活動啦。咁而家都貴過即係私家車呢個水平收費水平嚟講，應該要檢討嘅。當時係咁講，但而家最終定出嚟就商用車50元，亦都係貴過係私家車嘅收費嘅。點解會有咁嘅決定咧？又 嗱，我哋今次咧嗰個商用車咧，其實就係一個即係同一時段同一收費，令到大家咧係好清楚咁樣知道嗰、那個。安排是怎樣，不需要記住什麼時段我幾時送貨就會是多少錢，這個的確覺得我們是希望給大家有個方便。第二件事呢，就是我們現在三個隧道劃一了之後呢，大家過往呢做即是商用的車輛的時候呢，成本是很重要的。為什麼過往大家看到紅隧那個塞車情況呢是很犀利，除了私家車之外呢特別是即是繁日的時平時的時候呢貨車都是一個很主要的。那個原因就是因為那個收費差距實在太大。 Okay. 大家寧願兜路都會去用紅隧，咁我哋希望今次亦都可以咧係幫助到呢一個問題啦。 好，唔該曬處長，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運輸處處長羅淑佩有關於兩個階段啊實施呢一個三隧分流嘅收費方案，1872311。 2023年3月23日，行會通過三隧分流。8月2日起，私家车行红隧、东隧收30元，西隧收60元。 首宗涉政府资助计划合谋案，竞委会申请审裁处施加罚款。 公立医院及院舍快速抗原测试要求本周六起撤销。 美国加息0.25厘，未来是否加息，亦考虑信贷收紧情况。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三隧分流的收费方案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8月2号实施的，第二个阶段就会不同时段不同收费。见到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昨天都说，因为考虑到通关之后交通量增加，亦都见到就在立法会有声音要求尽早实施不同时段不同收费，想在今年年底所有隧道，而且今年年底的所有隧道亦都有这个不停车缴费系统而通行，所以认为有条件在提早到在年底之前呢就是实施这个第二阶段的三隧分流的方案的。你自己点睇 ,1872311,1872311。其中就话在这个方案里面繁忙时段和其他时段之间加插一个叫过渡时段，过渡收费时段。咁啊，以每两分钟咧加或者减2元，咁啊去到下一个阶段嘅划一收费嘅。1872311,有石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啊，早晨啊，萧乐文。 你好，请讲。 系你好。根本呢，如果是要做到三隧分流呢，就应该调转嚟。一开始呢就是三隧同一收费30元。咁如果是有问题呢就再作检讨。而家呢你会唔会行去呢个红隧同埋西隧嘅选择係差一倍价钱呢？我都会走去逼红隧啦。而且红隧你加20元加到30元，那个幅度都几大下的，不过就好耐未加个价，我哋市民都可以接受。 繁忙时间去到40天，如果私家车嚟讲系。 是啊。同埋呢你而家全世界都有系繁忙非繁忙时间嘅。嗰啲隧道嘅。我接受呢就系佢话非繁忙时间系每条隧道收20元，呢样嘢系十分之系为民着想嘅。但是你说如果分流作用呢是要搞到减得咁少呢，就我觉得呢就是做不到分流作用。因为点解呢，我哋市民呢如果是在行东隧过嚟，我哋是选择是只不过是北角啊筲箕湾那边、多数都集中咗喺呢个西隧同埋中隧同红隧。红隧呢就去最香港最繁忙的铜锣湾，呢个西隧咧就可以去中环或者铜锣湾。所以咧，你分流作用咧 首先咧就係做唔到啦，我覺得就係呢樣嘢就係、 是。Okay, 好啊，唔該曬石生。政府方面有提到嘅，局長林世雄咧喺尋日記者會話，因為即係西隧咧就連接新界西北啦，同埋機場主要幹道啦、主要通道啦。咁啊，而新界西北亦都有近300万人口，咁如果繁忙時段將私家車收費劃一嘅話咧，會引發車流。令到西隧咧吃不消啊！佢形容係咁樣嘅咁，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嘅，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早晨。 係，早晨，早晨啊，張樂文。 早晨，李耀培，想先講嘅第一階段先，8月2號收翻西隧專營權之後嗰個633嘅收費方案，你點睇呢一個水平咧？即係西隧60蚊，紅隧、東隧私家車收費就20蚊同25蚊，私家車收費就係30蚊咁，點睇呢個收費咧？ 係嗱，第一個633咧就係、是。第一推出的時間就不是那麼好了，因為它是已經收回這個西隧的經營權、而我們市民大眾或者甚至立法會議員呢，我們都會有一個叫做主觀的、意願值，咦，收回之後會不會是一個很大幅的減價呢？但是當然它今次也都減的，那呢就是75元減75元，那是60元。咁但係咧，佢就將即係叫做咁啱啦，佢哋又將呢15蚊咧就攤分咗落去咧紅隧同埋東隧嘅，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咧，政府收翻西隧咧，雖然就減咗15，但係咧將其他咧就轉嫁咗咧去其他隧道。嗱、呢一個咧主觀現值咧就唔係咁好啦，咁當然即係以633嚟計咧，作為一個即係三隧分流咧，我就即係唔會睇到一個成效嘅嚇。咁因為正話嗰、那個呢、這個石生都講得好清楚啦，佢、身為車主啦，係嘛？咁點會係會就算紅隧30蚊，咁我都唔會 double 價錢走去西隧啦，係嘛？咁亦都紅隧、東隧都塞咗咁耐啦，咁啊繼續塞咯。我唔會俾多啲錢咧，走去西隧。咁、所以633呢一個分流計劃咧，我覺得咧個成效唔大嘅。 去到第二階段咧，如果去到第二階段就唔同時段唔同收費啦。呢一個誘因會唔會大啲咧？譬如轉去西隧或者轉去一啲非繁忙時間咁。 嗱，我就講咗佢個好處先啦。我汽車會就非常贊成喺第二階段咧，佢喺一啲非繁忙時段假日三條隧道咧。統一收費20蚊，咁同埋咧就非繁忙時段咧，三條隧道統一收費啊25蚊。嗱、呢一個咧，我哋要賺嘅啊，因為咧坦白講翻啦，我自己喺香港土生土長，揸車都揸咗幾十年，從來響特別響私家車只有加嘅啫，政府未試過減價嘅。咁所以咧今次佢係劃一收費咧，除咗減咗咧。咁我哋汽車會或者我個人咧都表示非常之歡迎嘅，咁嗱當然啦，我哋講翻咧，如果佢統一嘅呢一個隧道收費咧，其實呢個咧就係我哋揸車人嘅意願，因為點解咧？如果我哋揸車，首先過往會諗咗邊個隧道貴，我就唔行。好啦，第二邊條隧道塞車？我亦都可能係會留意，不過我會睇價錢先。第三呢，我就會點到點嘅，即係最近嗰條隧道。咁所以如果日後呢係統一咗三條隧道都一個價錢，例如我哋當25蚊咁講啦，咁其實呢就解決咗呢我哋車主呢唔好諗價錢先。好啦，第二佢會諗邊條隧道唔塞車。好啦，第三就係話我哋最近嘅隧道。咁呢一個咧就變咗造成我哋車主自己咧將三條隧道咧作一個好好嘅分流。咁其實個分流作用都係希望車主得到最快捷同埋最妥當嘅路程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咧三條隧道統一價錢咧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咁繼而佢第二階段咧就講不同時段嘅呢一個收費咧。我覺得咧，第一咧就係比較複雜同埋混淆嘅嚇，咁同埋好多時係朝頭早需要揸車嘅朋友咧，大部分咧都係要翻工嘅。咁如果翻工嗰班咧，佢不能夠早啲或者晏啲翻工咧嚇。咁我覺得咧，即係話第二階段嗰個不同時段收費， 不论佢系贵咗或者系平咗都好啦，或者系有多啲优惠啊，早啲都好啦。咁其实嗰个成效都唔大嘅。 O、okay, K， 但系我见引述翻政府嘅讲法啦，就话可能都关注就系西隧嗰个容量问题。咁如果系真系划一收费嘅话咧，同另外两条隧道都一样嘅话咧，加上本身就连接即系机场啊或者新界西北啊，亦都多人住啦，咁可能会令到西隧都吃不消，会唔会令到西隧都本身可能有一啲容量最后都游塞埋咧？咁呢个系咪都要关注咧？如果要划一收费？ 嗱，呢个我啊绝对唔担心嘅，因为大家都要明白，我成日都讲咧，揸车咧，而家咧，嗰个车主都好聪明嘅。如果佢又要塞车，又要俾多啲钱，甚至而家揸车嘅成本系非常之贵，隧道费只系 part of 即系一部分嘅啫。大家都明白啦，而家嘅有钱啊，呢、这个包括系停车场啊，呢、这、一个验疏啊、维修啊。其实每一架车差唔多可以讲咧，大胆讲就系要成万蚊啊，即系呢个皮费。咁、所以你话会唔会因为西隧平咗，所以咧佢就会全部用晒西隧，或者响新界嗰啲朋友平时唔揸车嘅都要揸车咧？我同你讲系唔会嘅。因为嗰个隧道费即系一个好小嘅部分嘅啫。咁但系如果你话当然喺转成个新界嘅人口咁多，咁其实就话第一真系要做多啲孖餐食咧，即系包括去九龙啊，同埋新界啊咁样呢个香港啊，咁当然要做多啲呢啲大量嘅运输。咁另外咧，如果系防止或者系惊，因为而家好多。揸车嘅朋友都喺新界，呢个事实噶吓，因为政府嘅房屋不宜咗啊嘛，咁所以如果你惊住带多人揸车，有机会隧道可能某啲时段吃不消，做好啲个泊车转乘咯，将一啲优惠咧就系话我喺屯门啦，这个元朗出嚟，我做泊车转乘，咁换个说话讲咧，揸车嘅朋友咧，佢就系聪明嘅，佢唔会拣又塞车又要俾钱多嘅。咁換句説話講，做好多啲泊車轉乘，好啦，到最後其實三條隧道都會飽和喎。咁政府咪要考慮咯。嗱，例如咧，政府另外一個德政咧，我自己本身咧就喺將軍澳住嘅。咁其實咧，將軍澳咧，我塞咗二十幾年車，我搬咗嚟二十年。咁但係佢個德政就話，上年年尾大家都明白啦，佢開咗一個將南隧道，而且同時咧。就是全部的收費就免了，因為它是不停車的收費，那這個日後是好的。大家看到整個將軍澳隧道不塞車、我是非常高興，那這個是政府的德政、當一些隧道飽和的時間，是不是有些代替的隧道、好像將軍澳隧道一樣或者將軍澳一樣，那日後三條隧道海底隧道爆棚，咁我哋咪應該要有第四條嘅隧道啊，或者好似今朝局長都有提到，處長都有提到，係咪有跨灣大橋啊，或者大橋去連接咧？咁而做好多啲呢、這個大力運輸啦。我覺得呢個係政府需要做嘅嘢啦。 OK， 政府都有講嘅，譬如喺三條過海隧道嘅收費調整嘅同時咧，都會繼續去推展其他一啲配套，例如增加泊車轉乘嘅設施啦，或者喺過海隧道增設巴士專用入口等等嘅咁。另外我就想問一下李耀培啦，究竟喺呢個不同時段不同收費，而家呢一個嘅收費水平啊定咗出嚟，你覺得嗰個成效係咪真係鼓勵到啲司機喺繁忙時間以外去過海咧咁？因為有啲講法就話如果真係咁嘅話，可能会令到那个即是叫高峰期啊，即是或者塞车的时间就延后了，譬如在夜晚七点之后都继续有龙啊，继续有即是过海要塞啊咁，或者是早了出现有这样的讲法，这个就是即是叫分流到啦。但另一个情况就是会不会根本这个价钱是未必分流到呢？即是举个例，现在说繁忙时段红隧东隧是如果第二阶段收$40的咁，同之后咁过咗朝早繁忙时段嗰一般时间其实收$30嘅啫，又唔系真系争好远嘅，即系比例上面嚟讲，好似咁系咪真系又可以做到一个分流嘅成效咧？你自己嘅评估系点样？ 嗱，我觉得咧嗰、那个分流嘅成效系亦都睇即系亦都应该唔系好理想嘅。因为我正话都强调咧，而家大部分我哋当私家车咧，大部分揸车嗰啲咧都系需要翻工，即系如果佢翻工嘅时间咧，老板好或者佢工作好，佢唔可以话你十点又翻工啦，因为你平咗$10揸车， 过隧道，咁呢个冇可能嘅事嚟嘅。咁所以对于一啲揸车嘅，而家嚟计咧，私家车大量揸车嘅咧，都系有需要佢作为系佢自己嘅出行嘅工具。咁所以如果你话不同时段收费用呢个咁嘅就是、水平啦，又或者咁嘅一啲时间咧，其实对于私家车咧个成效不大嘅。咁但系当然啦，另外会唔会对于一啲搵食车或者一啲其他嘅车辆，因为要平咗而去每日都系平咗10蚊或者几多钱？咁会唔会佢哋因为成本嘅计算，佢哋会用呢个方法咧？呢、這个咧就可能有嘅。咁但系咧，即系呢个真系要睇下啲我哋叫搵食车即系啲商用车。佢哋自己會唔會用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係不同時段收費而慳翻嗰10蚊咧咁啊？咁呢一個咧就有待即係調查。但係喺私家車嚟計咧，嗰、那個成效就唔大嘅。 嗯，喺繁忙時間嘅前後有一個叫過渡時段嘅，就每2分鐘咧就係加或者減2蚊啦。咁你點睇呢個差距，或者會唔會有啲所講，即係可能會有啲車又停埋一邊，即係等到平咗先至過咁？即係政府就話應該唔會有咁嘅情況嘅。你嘅睇法係點咧？ 嗱，我嘅睇法咧都係第一好複雜嘅，咁因為揸緊車咧，你知道一兩分鐘咧，其實可能行咗好遠嘅嚟見到，咁所以會唔會特登因個一兩分鐘而慳翻或者係嗰2蚊咧咁啊？咁我正話都提到啦，私家車車主就大部分都唔會噶啦。咁係唔係一啲我哋叫商用車或者搵食車，佢因為每日行即係嘅轉數，佢可以慳翻2蚊，咁亦都係一個成本咧咁啊？咁當然啦，即係如果有呢啲咁嘅情況咧，可能會導致入口前有人擺埋啲車等平咗2蚊先過咧。咁我覺得可能有，不過好少數咯，應該就 個商用車係劃一嘅，佢係全日或者收費嘅， 係 應該未必有呢個問題啊。如果 或者一啲私家車嘅愛嚟做一啲。我唔敢講係商用啦，即係可能某啲都係一啲司機咁啊，係嘛？啊，咁呢個等等咧，或者係唔知道啦嚇。咁但係咧，就個成效就應該唔大嘅。 嗯，最後都想講下啦，因為話第二階段三條隧道頭先講商用車就全日或者收費50蚊嘅，你點睇呢個做法咧？又 嗱，如果係商用車或一收費咧，就呢一個對於特別係的士咧，我覺得係好嘅。 的士就话125蚊啦， 系啊，因为即系第一就唔需要同乘客去争拗啦。咁第二咧，即系话我成日都觉得选用隧道咧最好咧三条隧道就一样价钱，即系类似我正话都讲到我哋车主嗰个选择，第一一定系唔好谂价钱先啦。第二梗系用最唔塞嘅隧道啊嘛。第三我咪用翻点到点咯。咁呢個如果商用車佢都係劃一收費呢，嗱當然啦，即係高與低呢，呢啲就係政府佢哋自己做一個協調啦。咁但係同一收費呢都係有一個好處，就好似我正話講我哋揸私家車嘅好處囉。 OK， 好，唔該晒李耀培，同你傾到呢度。李耀培係香港汽車會會長，講到今次三隧分流嘅方案啦。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就話，喺次階段方案入面呢，收費較高嘅繁忙時段佔全日大約20%時間，其餘80%都係一個較低嘅隧道費。預料都有助吸引啲車主呢係避免繁忙時段出行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经过连续两日会议之后，一致决定加息0.25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升至4.75至5厘。不過會後聲明提到，一些額外的政策收緊可能是適當的做法，一改以往持續加息可能是合適的措施。聲明又指出，美國銀行系統穩健而且具韌性，近期的市場發展可能導致家庭和企業信貸條件收緊，對經濟活動、招聘和通脹造成壓力，至於影響程度仍然不確定。 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承认，政策会议上有考虑过因为银行倒闭事件而不加息。他说较早时的经济数据反映可能需要更大幅度加息，但是事件导致信贷条件收紧，原则上已经相当于联储局的工作。他指出，未来是不是需要进一步加息，视乎经济数据，特别是信贷收紧实际和预期情况。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俄罗斯进行的国事访问，并且回到北京。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向随行记者总结这次访问的时候，谈及乌克兰危机。他说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谈之中就乌克兰危机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俄方重申致力于尽快重启和谈，欢迎中方愿意为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积极作用。秦刚批评个别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私利，处心积虑阻挠和谈努力，甚至炮制各种谣言谬论，攻击抹黑中国。但是公道自在人心，边个喺度抵刀拱火，边个喺度劝和促谈，世人有目共睹。他重申，中国冇政治私利，不搞地缘操弄。真心诚意致力于劝和促谈，推动停火止战，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德国传媒报道，内政部长费泽尔对德国电信与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之间的紧密关系表达关注，形容看起来不太好，并且希望对此进行审查。报道引述德国政府消息人士说，德国正是考虑在电信网络之中禁止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某些组件。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早前回应德国计划禁止中国企业参与关键基建的报道的时候说，近年不断有国家和反华势力企图以莫须有罪名抹黑，但始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华为设备和组件存在安全风险。中方坚决反对德国在对华合作之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干预市场，希望德方为中国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开放、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沙田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71岁女子死亡。昨晚8点多，一架重型货车沿着排头街往沙田乡事会路方向行驶，当驶至近排头村时，据报失控撞向一名正在过路的71岁女子。女子头部和脚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威尔斯医院，伤重不治。重型货车的63岁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下周初气温稍微下降，仍然有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09点，系升18点，总成交金额81.6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64点，啱啱跳咗系报11468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6.4升9.2，阿里巴巴82.5毫半跌3毫，友邦保险80.1跌5毫半，京东集团151.1跌1.8，盈富基金19.8毫半升5仙，美团130元跌3毫，中国电信4.08跌1.3毫，中国平安51.7升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30.95，瑞士法郎0.917，加元1.371，人民幣6.855，英磅對美元1.229，歐元對美元1.088，澳元對美元0.671，新西蘭元對美元0.625。 日经平均指数报27,324点，系跌141点。港金报18,46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8.6美元，卖出1968.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意外事故在龙翔道。龙翔道近住竹园道来往方向都有意外事故的。去荃湾方向在竹园道的桥底慢线。之前有意外事故刚刚清了场，不过都是多车了。龙尾去到彩虹村。而龙翔道去观塘都是竹园道桥底。就快线有意外的，龙尾排到去泽安村的了。龙翔道近住竹园道桥底段来往方向都有意外事故的，咁去荃湾嗰个意外咧就清咗场，但系而家近住竹园道嗰段嘅龙翔道来往方向都系塞车啦。去荃湾嘅龙尾排到彩虹村，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就排到泽安村。咁啊，揸车嘅朋友睇下可唔可以暂时改路行啦。总之竹园道嗰段嘅龙翔道来往方向现时都系挤塞嘅。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去港岛仲系多车，而家龙尾喺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马斯道，西行嘅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只系桥面灯位比较繁忙少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咁啊，港岛区咧，而家告士打道中环近住分域街一带就比较多车嘅。九龙方面，西九龙走廊去美孚近住东京街一带咧，因为有啲临时工程啊，现时嗰度咧就比较多车啦。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咁啊近住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就比较多车。后一啲嘅科学园路至到大埔教老围段咧就仲系繁忙。大埔公路去九龙马场段都系多车啊。屯门公路去九龙交通就回复正常，而元朗公路去屯门咧就南地一带比较繁忙一啲。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周末周日好声音， 大家好，我是叶振东。政坛新秀训练班的班主，在一个万变的世代，知识泛滥的时候，我很希望年轻人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学得到博学、慎问、慎思、明辨和笃行。 请大家收听逢礼拜六下午3点至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政坛新秀训练班， 知识保护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是邵嘉嘉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2023年3月23日，行会通过三隧分流，8月2日起，私家车行红隧、东隧收30元，西隧收60元。 首宗涉政府资助计划合谋案，竞委会申请审裁处私家罚款。 公立医院及院舍快速抗原测试要求本周六起撤销。 美国加息0.25厘，未来是否加息，亦考虑信贷收紧情况。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系倾到关于三隧分流方案，其中喺年底之前啦，预计年底之前实施嘅第二阶段，喺三隧咧就系实施不同时段不同收费，私家车朝早、夜晚繁忙时间系西隧收60元，红隧、东隧收40元。嗰个分流嘅作用你自己点睇咧？18723111，其中嘅商用车包括小巴啊、货车等等咧，就话喺第二阶段咧全日或者收费咧系50元嘅咁。 見到運輸署署長劉淑佩尋日都提到咧，話商用車咧而家大部分咧都係用紅隧。多用紅隧啊，導致塞擠塞啊！認為只要收費劃一或者係劃一以及係合理啦，咁業界就係以方便程度咧考慮成個路線，就唔會為咗慳錢而去兜路啊！咁啊，預計會有助咧減少到紅隧嘅車流啦。咁你自己點睇啊？喺商用車方面係劃一50蚊嘅，全日都係1872311。的士方面咧喺第一階段咧，八月起就已經係全日三隧劃一收費啦，係。25蚊嘅啦，1872311，1872311，署方亦都係預計啦，第二階段實施之後咧，繁忙時段好似紅隧外面加士居道一帶嘅車龍咧，可以縮減到1至1.5公里，東隧入口車龍可以縮減到大約0.5公里，整體三隧可以減到10%嘅私家車流量。電話旁邊有何先生嘅早晨， 喂，早晨， 早晨，何生請講。 其實咧三隧應該同流。点同流呢？嗰、那个汽车流同埋嗰个收费流。 嗯。 咁你真系你话减2蚊加2蚊，你真系添烦添乱。 即系你讲紧个过渡时段嗰啲减2蚊加2蚊系嘛？ 系啊，咁、你喂，譬如有啲真系冲到七彩嘅，到时你真系你政府真系唔幻想下到时嗰个情况嘅咩？ 嗯。 咁你嗰啲又话咩几咩时间咩时间？其实你应该即系一早咧，即系如果举即系做呢个措施嘅时候咧，就一开始咧就划一收费半年或者9个月，睇下嗰啲车流，你大把数据啦，到时系咪先？你6个月至9个月嘅数据，足以令到你行会或者各大嗰啲即系嗰啲研究人员去研究啲三水，因为全部都系政府噶嘛，而家系嘛？ 即系八月收翻之后啦，收翻晒， 好易控制噶嘛。到时、你而家要搞这样那样，喂大佬，我哋真系唔得闲去谂你政府嗰啲喺嗰啲人喺入边搞乜鬼啊？ 嗯， 你同流啦，全部同价啊！你话大啲嘅车咪搭多少少钱咯？ 但你意思系三条隧道同价之余，使唔使都唔同时段分翻唔同价咧？ 你唔使唔同時段嘅，你到時就會知道個時段係點樣嘅啦嘛，你有曬數據嘅啦嘛，係、嘛？你嗰啲時段，這樣那樣，你夜晚嘅少車嘅啦，你日頭嘅多啲車嘅啦，到時你咪調節嗰啲價錢咯，係、嘛？ Okay. 你政府嘅嘛，啲黃金隧道嚟嘅，你唔同以前榮志健啊西隧嗰啲係搞你啊吹咩？唔同啊嘛，而家個情況唔同曬啦嘛。 OK， 咁咪三隧同流咯，就好似同價咯。系嘛？大车大啲嘅车系收多啲，细啲嘅车收细少啲，系、嘛？咁啊繁荣啲咯。香港啲嘢搞2蚊1蚊嗰啲，我都唔知讲乜。 O、okay, K， 好啊，唔该晒何生。咁啊，有关于引入嗰个过渡收费，应该就系头先何生讲嘅2蚊嗰样嘢啦。因为就系话喺嗰个繁忙时段，咁啊之前买之后咧会有一个过渡时段嘅，咁就系每2分钟加或者减2蚊嘅咁。运输处处长咧就提到各个嘅隧道入口咧会有一啲嘅显示屏提醒当时嘅收费咧，就话相信啲驾驶者咧唔会为咗悭2蚊收费而冲闸加速，或者隧道外面咧附近系逗留啦，导致系交通挤塞嘅。咁佢又话咧，相信以西隧为例，附近亦都难有一啲路口咧俾一啲驾驶者系等候嘅咁。咁啊，又想同大家咧系讲下另一个议题，关于保险啊。见到保险投诉局咧辖下嘅保险索偿投诉委员会啊，上年就有一啲嘅投诉个案又去到600多宗，同2021年比，再前一年比咧就升咗大约18%嘅咁。嗱，当中咧有部分嘅投诉个案咧都涉及到同新冠系有关系噶啦咁。嗱，成个情况啊，想了解一下究竟有边啲投诉个案系多咗嘅咧？咁或者当中系涉及啲争议，可能系点样咧？咁咁啊，有保险索偿投诉委员会委员李子兰，早晨。 早晨，主持人你好嘅。 早晨，李子兰，可唔可以同大家即系简单讲下啦？委员会其实本身系做开啲咩咧？那个职权范围系啲咩嘅咧？ 嗱，咁首先我哋希望做到嘅就话提供一个可以话系快靓正又免费嘅平台，俾大家去帮助大家去调解一啲纠纷啦。吓、咁因为其实如果唔系有呢个平台嘅话，咁可能投保大众咧就需要去诉诸法律啦。咁时间又比较长，收费又可能会比较昂贵嘅。吓、咁但系当然我哋都唔系话咩都可以审理嘅。吓、咁主要就系话一啲唔涉及工业、商业或者第三者保险嘅个人保险 合約啦。咁、然後個金額個索償金額咧就唔超過120万咧，就係我哋職權範圍可以做到嘅嘢嘅嚇。咁、我哋亦都有少少要求嘅，咁希望投訴人係喺接獲保險公司最後嘅判決之後6个月內作出書面去投訴啦，因為如果唔係時間太耐嘅話，好多嘢都追索唔翻。咁、另外亦都唔能夠去處理一啲已經進入咗法律程序或者仲裁程序嘅個案咯。 OK， 頭先講到一啲時間上面限制，一個金額索償金額上面限制，仲有啲咩原則去決定究竟接唔接納呢個投訴，或者接納咗或者收到一個嘅保單糾紛之後，其實係會點樣處理嘅呢？一般 係咁嗱，其實首先就話如果你係喺我哋職權範圍裏面嘅咧，我哋都會接納嘅嚇，即係唔會話存在話唔中意就唔接納咁樣啦，因為呢個係一個公平公正嘅平台俾大家用噶嘛嚇。咁、而你話接到個個案之後會點去處置咧？咁其實通常咧收到個個案之後咧，咁我哋都首先會睇翻係咪我哋職權範圍裏面啦。咁如果係就接納啦，咁然後就要通知翻保險公司等佢作出回應啦。咁我哋亦都会去审阅投诉人同埋保险公司两方面交嚟嘅资料文件啦，然后将个个案转介俾一啲我哋嘅名誉顾问去提供一啲意见嘅吓。咁佢哋做完晒呢啲之后咧，就会拎上嚟投诉委员会嗰度去审议咯。 可唔可以讲下2022年你哋总共处理咗嘅投诉个案嘅数字啦，同埋同之前一年或者之前几年比嗰个趋势有啲咩唔同咧？又？ 是咁我哋喺2022年呢总共审结咗嘅个案有359宗嘅。咁同之前嗰几年有咩唔同，其实可以见到最大分别就係疫情嘅影响啦。咁其实过往嗰两年真係定啲嘅，所有商业活动都少咗啦，咁所以投诉都少咗嘅。咁同埋亦都见到嗰个分别亦都係啦，即係如果你再睇翻可能呢五年嘅數字，你會見到再之前其實旅遊保險嘅投訴都會有啲嘅嚇，咁、但係過往嗰幾年就都係變咗冇乜啦。咁、所以咧就導致個現象就話300几宗裏邊咧，其實你會見到60%都係一啲住院保險嘅投訴啦。咁另外20%到咧就係啲人壽同埋危疾嘅保險。咁、你頭先亦都有提到啦，開場嗰陣時候其實見到有啲新冠嘅投訴嘅。咁事實上真係嘅，因為喺呢三年裏面咧，其實保險公司都提供咗好多新冠嘅保障俾佢哋嘅客户啦。咁所以自不然咧，當你索償唔到嘅時候咧，就都會發生一啲投訴嘅個案嘅。 OK， 頭先你講嘅就係審結咗300几宗嘅投訴個案啦，講緊上年，但係接獲嘅投訴係咪多咗嘅？即係審結同接獲係兩樣嘢噶嘛？ 係冇錯冇錯嚇，接獲新嘅投訴喺2022年咧就607宗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睇翻數字嘅，譬如話2018年咧，我哋都近乎600宗啦，2019年亦都有622宗啦。咁所以其實喺數字嚟睇咧，其實一直都幾平穩嘅。咁、只不過係同舊年個比較，點解會升咗10%几咧？其實係因為舊年係特別少咯。 我見剛才你就話上年引起得最多嗰啲殺傷糾紛咧，就兩類，一類就係住院醫療保險，另外就係人壽危疾保險咁。有冇啲咩特別都可以睇到？通常爭拗位係啲乜嘢？或者都可以喺呢啲位都提一提一啲投保人佢哋要點樣做咧咁？ 好啊，咁其實我覺得住院投訴比較多嘅其中幾個原因就會係因為其他嘅保險種類好多時候都已經係有一個固定嘅金額嘅作出賠償嘅，咁而住院嘅話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實報實銷嘅，咁就睇翻你住院用咗幾多錢嚟到決定賠償幾多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就係因為賠償個金額係低過你住院用咗嘅錢嘅時候咧，就會發生一啲爭拗咯。咁我哋都見到呢幾年咧都有啲趨勢係多咗一啲究竟係咪醫療必須嘅投訴嘅。咁喺客户嘅角度，可能佢覺得喂醫生叫我做呢啲檢查或者做呢啲治療啊，做呢啲手術，咁我咪去做咯咁樣。咁但係唔代表佢個住院嗰個保單裏面就所有嘅嘢都一定會賠償嘅。咁所以一定要睇清楚佢個保障範圍啦。有啲乜嘢不保事項啦？究竟乜嘢為之醫療必須咧？究竟係咪需要入院做啊？定係其實佢喺門診做都已經得嘅咧？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咧，保險公司亦都有機會係唔會作出賠償咯。咁所以其實最穩陣嘅方法咧就係、你入院之前，如果係可以打電話去詢問翻你嘅保險公司究竟我咁樣嘅情況，我咁樣做會唔會賠償嘅咧？咁樣。 咁就大家會比較清晰啲啦。 OK， 咁另外人壽危實方面，通常嘅爭議又係啲咩咧？同埋頭先提到應該係講緊投訴入邊比較多呢一兩類嘅保單啦。咁但係成功索償嘅又係咪真係呢兩類係多啲咧？ 都係嘅，因為主力嘅投訴都係呢啲啦。咁如果你話係危疾方面，我其實好多時都係涉及一啲究竟有冇披露到事實啦，同埋係究竟係咪合乎嗰個危疾嗰個定義呢兩方面嘅爭拗會比較多咯。因為其實好多時保險公司都會包好多唔同嘅危疾啦，咁但係顧名思義啦，係危疾啊嘛，咁即係話唔係保障一啲好小嘅問題啦。咁甚至你話癌症都有一啲好特定嘅定義嘅，即係唔係話所有嘅癌症都包嘅，即係例如譬如話好簡單嘅一啲皮膚癌咧，可能都會係除外咗嘅嚇。咁所以咧都要睇清楚究竟符唔符合定義咯。咁另外亦都係啦，即係保險其實最主要係真係靠大家嘅誠信嘅嚇。咁所以咧喺你作出呢個申請呢個保障嘅時候咧，其實真係最緊要係如實申報。如果自己係有一啲過往嘅病歷咧，記得一定要寫清楚，等保險公司可以作出一個比較公平嘅裁決，究竟能唔能夠受保，或者係需要用啲咩嘢嘅條件去受保。咁如果你冇報到，跟住發生事故之後，保險公司發覺，咦，原來呢個人長期以嚟都有睇開某啲慢性嘅疾病嘅，根本就會影響佢嚟緊而家呢個個案嘅時候咧，咁就可能會咧就作出唔賠償嘅決定咯。 除咗呢啲，其實可以點樣判斷嗰、那個即係受保人啦，或者嗰個投保人咧係咪有一個嘅刻意隱瞞嘅情況咧？同埋有冇都睇到一啲爭議入邊頭先涉及到，譬如危疾咁樣，可能危疾有啲癌症都未必包嘅。其實喺當中嗰啲條款又寫得清唔清楚？可唔可以都即係等一啲市民係即係買呢一類保險嘅時候，要特別留意啲入邊嗰啲寫法，可能係有啲未必佢心目中包嘅嘢係包落去嘅咁樣。 其實一般嗰啲定義都寫得幾清楚嘅，即係有啲乜嘢係除外啊，剩咧咁其實保險公司都會寫得好細緻嘅嚇。咁甚至你話心臟病咩為之心臟病啊，咁佢都會講翻你需要有一啲咩證明先至係可以作出呢個賠償啊咁樣嘅。咁所以一般嚟講都唔應該係有呢個問題。不過當然啦，即係普羅大眾可能一諗起我有癌症咁就諗緊我嘅保險就應該要賠啦咁樣。咁就未必留意到癌症都會分開，究竟係一啲好輕微嘅症狀啦，定係一啲真係比較嚴重嘅症狀咁樣咯。 同新冠有關嗰啲嘅個案，通常爭拗位係啲咩咧？ 一般都是一些即係例如保險公司提供咗一啲隔離啊，或者係確診嗰啲保障嘅時候，咁因為好多人可能就會覺得我做咗個快測，跟住就報咗上政府，就已經攞咗個隔離令啦，咁所以咧就向保險公司索償。咁但其實保險公司亦都好清晰咁樣寫到明咧，係需要一啲第三方嘅一啲report。先至係可以做嘅，咁所以如果係有好多冇做到核酸嗰啲咧，就變咗係索償唔成功咯。 OK， 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啊，李芝蘭。咁啊，李芝蘭咧就係保險索償投訴委員會委員啦。咁啊，講到就係上年啊，喺投訴管理保險投訴局咧係核下嘅保險索償投訴委員會咧，就係上年收到600多宗嘅呢一啲嘅投訴個案，咁啊，比2021年咧就係升咗大約係18%嘅。咁啊，審結咗嚟講就有300多宗啦。咁另外頭先都提到有部分咧係涉及到同新冠有關係啦，咁亦都涉及到呢啲索償嘅糾紛比較多，同一啲住院啊、醫療保險有關，同人壽危疾保險有關嘅咁。1872311，另外又想聽下聽眾嘅電話，有李先生嘅早晨。 Hello， 早晨啊，薛樂文。 你好，請講。 係啊，咁我本身自己咧就將軍澳嘅社區主任啦，咁其實都收到好多居民都反映咧，其實三隧分流嗰個安排咧，似乎就讓將軍澳居民咧有啲硬食嘅感覺。其實都唔單止將軍澳嘅，係整個香港東部嘅居民咧，都其實一直以嚟咧都飽受住即係冇得揀嘅選擇嘅。特別啊，可能沙田嘅居民，大老山隧道已經比其他嘅隧道都貴啦。咁至於喺將軍澳觀塘一帶嘅居民咧，其實即係亦都唔會去到去西隧去到做分流嘅。咁其實無論東隧嗰個價格點變動都好咧，其實都一路 stay 咗喺東隧嗰度。咁特別我想針對講咧，就係關於第二階段嗰、那個返工繁忙時間嗰個制定，我認為咧係太長。 咁因為呢即係如果你要推動一個彈性上班嘅時間呢，其實即係七點半開始已經去到浮動時間，去到八點呢就到最高峰收費時段呢，其實即係嗰個彈性已經唔係好似當局之前所講話，即係早一個喺公司食早餐定係喺屋企食早餐嘅問題，而係即係係咪要啲居民即係摸黑去翻工咧？喺七點鐘之前已經要過隧道，咁所以我認為咧，即係嗰個繁忙時段應該要更加精準嚇，唔應該過長，咁先至真係令到咧即係一個彈性嘅上班。 不過佢而家嗰個繁忙時間，即係開始加，即係由過渡時段開始去到繁忙時間，其實都七點半先開始嘅。而睇翻過往運輸署嗰啲數字，朝早繁忙時間佢仲長嘅，定得其實七點就至到十點嘅，其實七點已經開始計嘅，今次已經叫做短咗咯。 我會覺得，與其定為一個即係叫做繁忙時間，其實應該係要一個最高峰嘅時間，先至係以一個最高嘅收費，就希望令到啲車咧係能夠從向兩邊去掟翻雲條數。如果唔係咧，其實即係一個太長嘅即係高峰收費時段咧， okay. 其實車主係唔係都係會依舊選擇翻同樣嘅時段咧？係去做出行，咁就變咗對於即係將來嗰個分流作用咧，其實係打咗個折扣。咁長遠嚟講咧， okay. 其實政府亦都唔應該淨係話即係第四條喺西部嘅明日大嶼嘅通道咯，其實應該即係將軍澳一帶都應該係要有另外一條嘅過海通道， 明白 okay, 平衡翻東部嘅車流。 好，唔該曬李生，同你傾到呢度。咁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外面氣温24度，相對濕度86%。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继续介绍由网飞 Netflix 公司创始人兼 CEO 哈斯廷斯所撰写嘅《不拘一格：网飞的自由与责任工作法》，当中谈及佢哋自由与责任工作法，强调公司对员工自主性嘅信任同鼓励，以及对员工表现嘅严格评估同埋持续回馈。 这本书为读者提供了重新思考传统管理方式的视角。在传统的企业之中，管理者通常会对员工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控，确保员工按照公司规定的标准去工作。而自由与责任工作法就侧重于员工自主性和创造力，信任员工的能力和判断，让员工有更加大的自由度来处理工作。虽然这种管理方式看起来很有风险，但是就能够激发员工的潜力和创造力，带来更加好的业绩。 书里面所强调的文化重于政策的理念，亦都帮助公司建立一种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令到员工能够真正了解公司的使命和愿景，自发地遵从这些价值观。相比于仅仅依靠公司规定的政策和流程，这种文化价值观更能激励公司的内在动力，带来更好的效果。总体来讲，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创新的管理方式。虽然这些管理方式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企业和行业，但它却能够带来很多思考和启示。 例如如何平衡自由和责任，怎样不失公司核心文化之下，让员工在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之下都能够自发地遵从公司的价值观，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无论你是企业管理者亦或是员工，这本书都能够带给你启示和思考，并且重新审视传统的管理方式，拓展大家的思路和视野。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不拘一格：网飞的自由与责任工作法》，作者李德、哈斯廷斯以及艾琳麦耶，由中信出版社出版。